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爱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的彼此幸福闹。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证明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的彼此幸福闹。我想男人的好，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一个彼此幸福闹。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如果没有喜欢的人在对方的痛苦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喜欢和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这要看自己怎么样的去印证，印证自己的重量。如果你的心门只有他的指纹才能打开，那该多好。期盼天空再划过一只流星，哪怕没有期望没有愿望，至少也让我们看到他曾经如此的动人漂亮。 冬季的台北来看你，别再异乡孤寂。冬季的台北来看你，梦是唯一行李。 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当我从来不曾远离。如果想放花花藏心底，也有人比我更懂你。 天还是天，雨还是雨，我的伞下不再有你。 惜，这城市我不再熟悉。我还是我自己，所以只是多了一个冬季，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很想等结局粉饰太平慢慢再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我想你关下海口，先为你闭上不过等吹后千年后万年后还痛得依旧，对着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和我的手来尽头告别后我想泪的要流，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杨庄镇中门新庄村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在坚持硬化、绿化、亮化、净化、美化、五化的基础上， 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强化措施，大力改善农村园区环境，进一步提升村民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近日，记者来到中门新庄村，了解到该村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纳入目标责任管理，强化责任落实，全面贯彻树典型抓成效的理念，树立健全机制，明确职责，制定计划，并督查进展情况，确保计划有序进行。同时，在电气化改造工程中，该村还精心谋划，周密安排。现如今，村民盼望已久的绿色能源也进入到了寻常农家。此外，中门新庄村还重新修建了村民活动广场、大戏台等休闲娱乐场所，配备了健身器材，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该村还把进村道路改铺成沥青路面，为主要街道安上了路灯，让村民出行更加方便。在村主路路边墙上绘制了宣传画，弘扬传统文化，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日前市综合执法局联合市公安局，对市区永安路、文化艺术大街、广场后街等道路两侧商户私搭乱建、占路经营、店外经营等进行集中清理整治。记者在永安路、文化艺术大街、广场后街现场看到，执法人员认真做拆前准备工作，为确保拆除安全，他们拉起了警戒线，疏导过往群众及周边停放车辆。这些街道商铺较多，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现象比较严重。为确保路段整洁有序，市综合执法局以治脏、治乱、治违为重点，及时拆除过期、废旧、残缺等有碍观瞻的牌匾，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散发、张贴、喷涂小广告行为，及时清理各类小广告及私搭乱挂的条幅，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强化店外经营监管，引导广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据了解，此次综合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0人，执法车10辆，工程车8辆，清理流动摊点80余处，规范店外经营50余家，清理乱停放摩的100余辆，立式灯箱10余块，橱窗贴字贴画120余条，拆除私搭乱建2处，街道环境秩序明显好转，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有效改善了市容环境。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隔天再吃。在此，市食药监局提醒您，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如果放隔夜，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鱼和海鲜，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肝肾功能。茶，隔夜茶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银耳，银耳含有较多硝酸盐，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散装卤味，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不可隔夜。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这是不卫生的，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红顿情今天播出东西市区集中开展打船活动。近日，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市工商局和市公安局集中在东西市区对前期摸排的传销窝点进行突袭打击。此次打击传销专项整治行动设置5个集中清查小组，同时开展行动，共计查处传销人员517人，清查传销课堂7处，传销寝室16个，东市区清查传销课堂1处，端掉藏匿于东套村传销寝室3个，清查传销人员82人，西市区东城派出所清查存在于半壁店村传销课堂2处，寝室7处，涉传人员156人。燕顺路派出所清查传销课堂2处，寝室6处，查获传销人员150人。西城派出所清查位于马启伐村的传销课堂1处，涉传人员85人。燕郊镇派出所清查传销课堂1处，查获涉传人员44人，解救被骗人员4人，刑拘28人，行政处罚半壁店出租房主50000元，对其传销人员进行教育后遣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指着全城源头的孤单，留下了多少丝绢把你慢慢掉，慢慢掉的风华年少叫人熬，所以静静留得清清净所有的味道，我怎能不醉不歌落在水边笑。 这个月影暗上树，怀中水我千年的月，可否美人睡